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，妙法莲花经卷第五，如来受量品第十六。这是妙法莲花经第317页。我们这个法华经啊，讲讲停停，讲讲停停，把讲到什么地方都忘记了。法华经一共28卷，28品，前14品讲开权显实，后14品讲开寂显本。现在正是开寂显本上来，寂已经开了，本也显了，现在正是开寂显本有两颗，一个是正开尽显缘，第二呢名三世异物。现在是三世异物，有法说，有譬说。现在正是讲这个法说。上来讲到什么地方呢？317页第二行，独善男子，如来所言经典，皆为度脱众生，何说己身，何说他身，何是己身，何是他身，何是己事，何是他事，诸说演说皆是不虚。往这个地方啊，如来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的啊，这不如所言的经典，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指的是这个一代时，就是5位8教。如来说法不虚说，没有众生的这个大小乘低微感，如来是不说法的。有感则有应，这个应啊，皆为度脱众生。佛说这法有权有实，有顿有见，有秘密有显露，有定有不定啊，这个都是如来的善巧方便啊，无非是应病与药，令得度脱。这个己身他身啊，一个是说己身说他身， 是吉神是他神，说跟是不一样啊，说自己就是释迦牟尼佛本身呐、啊，在往昔的因缘，这个叫做说己身。说诸佛菩萨即诸大弟子的种种因缘，这叫做说他身。这叫个说，有说说是演说。佛度众生啊，有生性两教，生就是说啊，说己身说他身，是呢，是就是显示，或是现佛界身，或是现九法界身，现佛界的相名为是己身，现九法界的相呢，这叫做是他身啊，这叫现身说法，现什么身说什么法。或者说是呢，现圣应身名为圣是己身，现烈应身名为是他身，现佛界是名为是己是，现九法界是名为是他是。或现种智名是己是，现小智断名是他是，现大自在名是己是，现九脑等名为是他是。诸所言说皆实不虚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诳语者、不妄语者，说这皆实不虚。这个佛说法说不虚呢，不同世间的语言，语言是虚构的，佛说法皆是如实而说，说是皆是不虚。为众为度众生故啊，是佛界身也好，是九法界身也好，虽然是示现的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也好，三世诸佛也好啊，三世异物，过去现在未来，哎，虽然是示现的，示现好像就不是真的，示现就是真的啊，而且示现的呢，无论是佛法界也好，九法界也好，它都有因有果，哎，有始有终，像真的一样啊。为其所说即身，他身所是即身，他身即是他是，并无分毫虚言诳语啊。要是假的，那个假的怎么能够度众生呢？假的就是骗人的啊。所以佛说法是真实语者啊，所以能够度脱一切众生。譬如幻师啊，于四渠道唤作象马牛羊种种诸物，佛譬如红华师啊，能换作种种相，但是他换作的种种相，这个相呢，就是像真的一样啊，没有一物而不枯消， 乃能令彼愚小还与服役如是，以法性大患散昧。啊，说古人有这么一句话，自心取自心，非患成患法。啊，你不要以为这个患，患就是幻化的啊，那就是真实的。谁因何真经能图种种相啊，功德何法身，处处应现往。这是诸佛菩萨啊，这个大患三昧，遍于十方三世，唤作己身、他身、己世、他世，啊，说给人听，啊，令彼众生先得见闻，并没有一件事情是虚构的，不是那个世间上的语言，语言就是啊虚构的，没这么桩事情。所以他能够度脱一切众生，众生的生死也是虚幻的，不是幻化的吗？要是真实的，那个真实的生死怎么了化的，了不掉啊。度众生怎么度法的呢？啊，佛法就是讲一个真，讲一个妄。那个妄就是假的啊，因为它是假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妄呢能够除得掉，妄想能除得掉啊。那是真的，怎么能除得掉啊？除不掉啊。下边呢解释佛三世义务啊，善巧种种说法，解释这个巧说之由。这个底下呢有两颗，一名由照全师理故，即是说事之本；第二呢，名由成见顿机故，即是说事之缘。所以者何？啊，如来如实直见三界之相，无有生死，若退若出，亦无在世即灭度者，非实非虚，非如非异，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，如此直视，如来明见，无有错谬。这个几句话也蛮重要啊，啊，所以则何？啊，这个语气一转呢，所以则何？这是说事之本，上来说是说己事，说他事，是己身，是他身，啊，怎么能够这样去做呢？他必须有本，啊，这就讲底下呢，讲这个说事之本。这个本此中到了本门开进显远，大 家认为这个《法华经》开权显实重要，这个开济显本更重要，啊，这个道理呢更深了，更深了。不然的话，你到下文看看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说如来受量品，嗯，到了下文这个，得到的，啊，就增，啊，增道损生的，你看那些都是人，啊，嗯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。说现前一念啊，这个说事之本呐、啊，巧手之由啊，什么是本呢？从哪儿来的？他这个意思呢，底下就说了，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前一念，现前一念是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。佛法并不是说佛度有的，佛也是众生成的，众生本身没有佛法怎么能修成佛呢？那现在就看看，这个本他成了佛以后，得大自在，种种示现，种种说法，那都是有本的，本立而道生。你就是做生意做买卖也有本钱的，把这个本钱，你这个生意买卖怎么做发达啊？啊，做生意做买卖也讲个本大利大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本就大了啊，这个本大就不得了。现前一念真如法性，既然讲现前一念这个真如法性，心腹即众生，世善无差别，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。真，那就不是假的，真就是不变的，如者是不异也，虽虽远而不变。虽不变而随缘，这个法性呢，就是指诸法性，诸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，诸法哪里有性啊？啊，诸法常无性啊！啊，这个到下文那些也有的，啊。这个常无性是怎么讲法的？是它本来就没性啊，也不这个头，也没有个尾，啊，叫个常啊。如果有头有尾，那就不叫常。有头有尾那算什么常啊？啊，有头有尾那个常呢，那是相对的啊。你跑50里，我跑80里啊，这个叫那个相对的。本来有的这个常，常无性，无性之性叫做诸法性，这就是我们现前这个当人这个一念心啊，称为真如法性。你不要以为哎，这个真如法性是在法华经上讲的，法华经上讲的就是讲的就在你心里想嘛，啊，人人本具嘛。讲到佛法，特别是讲到大乘佛法，啊，法法都要消归自性，啊，不消归自性，这个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法是法，我是我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现前一念的真如法性啊， 本来无依法可得，这叫个实际理地不染一尘，依法不得，依法不得。就是这个依法不得的这个真如法性啊，这当体又无法不具。这叫做不可思议。哎，你说这依法不得而又无法不具，这个怎么讲法的呢？哎，这就是按照你这个凡夫分别妄想来讲是没办法讲的。说我们常说的佛法讲的空，这什么都有叫做空，这不是矛盾吗？什么都有怎么叫做空呢？佛法就是这么讲，什么都有叫做空。这个经教当中佛言足语，他讲这个道理呢就是讲这么个道理，但是运用的语言那就不一样了啊，魂说术说怎么说他就指的这么个道理。实际理地不染一尘，那什么都没有啊，而服侍门中不舍一法，那什么法都有啊。这个理之体的一切凡夫圣人啊平等的，这叫做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也没有差别。那么你说没有差别，为什么他叫个凡夫，为什么他叫个圣人呢？这叫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吗？所以说这个凡夫二乘人至于二死分段变异两种生死，不能够自度，也不能够自脱啊。因为的诸大菩萨这局于数量，不能够魂遍数穷。什么原因？都是因为就是这个真如法性人人本具的啊，这个现前一念的啊，这个一念心没有能够圆满彻证。理是有的，事不圆满，就这么个毛病。啊，唯有如来，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啊，啊，久远劫来圆满彻证，此真如法性。理是人人本具，但事不具足，事不具足他就没有事功啊。啊，圆满彻证此真如法性，所以能够以种智佛眼彻证这个真如法性以后，他就具足了一切种智佛眼。如是之见，分段变异两种三界之相，当体即是真如实相。一切法无性，正是因为说一切法无性，所以十法界的众生见一切法，它就差别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啊，不讲说是这个佛菩萨了圣人了，人跟鬼 剑法都不一样吗？一样吗？啊，我们人见这个墙是隔离的，你就走不过去，那鬼阵能走得过去啊？啊，这个墙，我们这个墙壁是起隔离作用的，人他能隔离到，鬼都隔离不到啊！啊，这就是因为什么道理呢？他的知见不一样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那就是他的业报不一样啊。像诸佛菩萨，像释迦牟尼佛啊，彻证这个真如法性啊，他证到这个真如法性以后，他就具足了种智佛眼啊，无所不知，是无所不见啊。那他见的东西就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，他是如实见的，我们这个见呢是业报见的。这谈这个业报，我们人眼睛还不得狗眼睛灵啊？我们那狗眼睛夜里它还能看东西的，你人眼睛你夜里能看东西啊？你还不能看的，那它是业报吗？啊，用佛的种智佛眼啊，如实知见啊，如者是不异啊。啊，那都是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，我们见到一切法的都是虚妄相。分段变异两种三界之相，当体即是真如实相。所以讲来讲去，《法华经》以实相为体，显就是显这个体，众生迷呢就是迷的这么一个体啊。可是这个实相两个字有很多人他不理解啊，一直到现在有很多人不理解。什么叫做实相呢？实相就是真实相，那是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啊，佛以佛眼照见的，那个真真实实的。那么真实相，这个实相，这个相，这个真实相是什么样的？这个真实相呢？无相，无不相啊，这就是实相。法华经，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这个实相啊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这一句话想要定下来啊。那底下呢，释迦牟尼佛这个法王呢亲口解释的，所谓诸法如是相，就是那个实如是啊。你看这个实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啊，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点，那就了解这个佛法，这个《法华经》显的这个体，这个体是一切众生本具，十方诸佛之所圆满正得的这个体啊。那么这个实相另外有个东西，这个有一个相吗？不是的，佛用佛眼看。十法界都是佛法界啊，所以佛用的佛眼看一切众生都成佛，但是我们众生用众生的眼睛看呐、啊，看那个佛也不过就是障漏老比丘相而已，对吧？你能看到佛吗？啊，佛的不叫多了，自报身根本就看不到的，他报身也看不到啊，啊。烈应身哦，那还是有感有善根的，那圣应身你就看不到吗？啊，释迦牟尼佛以种智佛眼如实直见分段变异两种三界之相， 这个三界两种三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欲，我们这个三界之内有个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啊，三界之外也有一个三界啊，这个两种三界，这个两种三界之相当体就是真如实相啊。了知二种生死即非生死啊，这个两种生死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。在我们众生界，这个两种生死呢就是生死啊，用佛眼佛智看这个两种生死，了知二种生死即非生死，不懂吗？不懂加一个注脚，生死即是涅槃，对不对？这就懂了吧。生死即是涅槃，那还有什么生死呢？涅槃是无生无灭，这个无就这个涅槃呐。有生有灭就不能成为涅槃呐。啊，用佛的种智佛眼了知两种生死即非生死。啊，咱们你看这个佛这个经的正文。如来如实之见三界之相，是无有生死。那么看起来这个生死就是假的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常常念的往受轮回冤枉，哎，这是轮回冤枉啊，啊，是假的，生死即非生死。无有若退而在世者，无有生死，若退若出，这个无有两个字呢，就是连到下边这一句，无有生死，无有若退若出，既然没有生死啊，没有生死可以退，也没有生死可以出，你这种了生死了，了生死就出了生死，没有生死哪有退哪有出呢，这不就没有，那么讲一个退讲一个出，没有生死，没有生死可退，也没有生死可出，所以说无有若出而灭度者啊，你比如了了生死，了了生死到什么地方进入呢？入涅槃啊，入涅槃就跟灭度啊，所以说是无有若出而灭度者。这个没有生死，若退若出，这是要叫做呢十法界的十法界皆空啊，有生死，有退有出，刚才谈什么空啊？啊，这个十法界。就是生死嘛，没有生死，这个法界就空了啊。生死是因果啊，十法界都不能够离开因果两个字，没有生死呢，我们上面讲一实相之体非因非果， 啊，非因非果。那叫做诸法寂灭相啊。所以说施法界皆空，这是呢点这个空字，点现前一念真如法性之体啊，没有施法界的因果生死，若退若出，法界就空了。这个是佛法当中讲这个空。上来讲这个施法界有众生假名，有五阴施法，有一报国土啊，这个三法具足才能成为施法界啊。无因施法，众生假名，一报果度，这是施法界，要成为施法界。没有若退若出，是施法界的施法皆空。一无在世即灭度者，是施法界的假名皆空啊。所以说生死与涅槃等如做梦，像昨天做梦一样，昨天晚上做个梦一样。昨天晚上做梦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嗯，所以说这个非实啊，这个梦还是实的，梦不是实的。做梦是实的不是假，是假的是真的是假的。我昨天做个梦，我现在我这个一天到晚想钞票啊，跌个大跟头，捡了一堆钞票，欢喜呀，回去造房子得有钞票了。那么一醒了空的啊，所以他这不是梦，梦不是实的啊，虚幻的。迷了叫做生死，悟了就叫做涅槃，这个缘起宛然啊，故非虚。这叫做呢啊，非是非虚。无差别而实界差别，故非汝；即差别而一性融通，故非异啊。这叫做非汝非异。什么叫做非汝呢？没有差别，而有而实界差别。没有差别是指这个性啊，而实界差别呢是指这个相。没有差别而有了差别，这叫做非如。如就是如者是不异啊。虽然差别，就一性来讲呢，一性融通。这个一性啊，施法界的众生这个性是一个，都是一个性啊，不得姓两个姓的，就像我们出家人一样啊，都姓氏啊，一个姓。那既然一个姓就通了嘛，既然通了就非异。这叫做非汝非异。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啊。佛以佛的眼，一切种智看三界，不是像我们三界以内的众生。你像我们做人，我们这个人有什么眼睛呢？啊，除了有个肉眼以外，你什么眼睛没有了？ 天眼也没有，慧眼也没有，法眼也没有，更谈不到佛眼了。啊，就是个肉眼，你这个肉眼，啊，鼠目寸光，能看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不入三界，见于三界，佛与佛以种智佛眼看三界，不像我们三界以内的众生看三界。三界以内的人看我们这个三界呢，你看成什么样的这个三界啊？要人来讲，要众生来讲，那有生老病死啊；要三界以内的众生来讲，那有生住异灭啊；要我们这个依报果度来讲，那有成住坏空啊。嗯，这就是我们看的也成住坏空啊。佛看的就不一样了，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。这个不如三界是两种三界之人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三界，就是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。除了这个欲界、舍界、无三舍界之外呢，还有个三界，啊，方便有余土，也有个三界呢，啊，这个两种三界之人，何见三界为有？你看看，我们看到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。啊，人类社会，我们现在说是人呐、啊，人类社会啊，人法界吗？啊，看到我们这个色界都是有的，啊，我们能够把它看空了吗？看不空，什么都是有的，啊，这个有字呢，就是生死的根本。何见三界为空？同是一个三界啊，我们这个见思烦恼没有破啊，这妄想执着一大堆，从无量劫来啊，起恶造业，这都是因为有有因有果嘛。三界二是无有，就是有因有果的啊，那不是有吗？肯定给肯定下的有，三界二是无有，这是个有，这是我们这个三界众生看的。何见三界为空啊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度这些什么人呢？我们就讲这个二乘人。他看这个三界呢，就是看空了，这不是看空了啊。不但是二乘人看空了，我们这个凡夫也把它看空了。你看看朝乡的朝山的老婆婆老公公背着个香袋啊，地水火风四大皆空，他都给看空了。就是他空没空呢？恐怕没有空。嗯，他空了，他这个袋袋就不空，装一袋袋满满的，哇，这不得空啊！啊，那有人把它看空了，这二乘人呢，他就把个世界都看空了。啊，他用什么办法呢？用这个修道的办法，依教修行的办法，看空了，是苦啊，是不净啊，是无常啊，是无我啦。他最起码他用个四念处，他就把你这个世界就看空了啊。所以这二乘人他不发心呢，他不发大正心。那个大迦摄啊，这上文讲的四大弟子，他们看三界呢，就用这个三三昧，空、无相、无愿，世界都空了，这空了就不得相了，啊，还有什么愿呢？ 哎，说这菩萨他就发愿了，哦，度众生成佛道，他就有愿，二乘人的不得有愿，一切皆空。你看这个法有没有定向的？没有的。有没有定性的？没有定性的。啊，一切法无性。我们人的眼睛看人五尺多高，那狗看到人呢，人就大得不得了，说他怕人啊，狗就怕人，说人看到这些狗眼睛看的人那蛮大的，他害怕啊。那你说他没得信啊？啊，所以佛呢在这儿讲啊，不如三界见于三界呢，这个三界之下用佛的眼睛看，它都是实相啊，都是实相。怎么能一样呢？啊，我们众生具足烦恼啊，无名盖覆啊，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白天要是没有太阳，夜里像要是没得月亮，也不得个灯，凭你这两只眼睛，你瞪得再大，你能看到什么东西呢？什么都看不到，对不对啊？那为什么得道的人他能够看得到呢？他看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光明藏啊。我们前面讲那个虚云老佛那个走路，他就是个证明嘛。他夜里走路，他照走，这都是路是亮的，光的有光。哎，那从山上下来那个人呢，打了个灯都走路，他不这个灯嘛，他不能走。那个我虚云老佛他也是个人呐，啊，你也是个人，为什么他能走你不能走呢？啊？心地不一样啊，啊，这个心地境界不一样，这还在凡夫地上，这个心地呢稍微啊这个烦恼修歇一点儿，它就有这种功能。至于成了佛呢，五住究竟，二死永亡啊，全世界全法界就是一个大光明藏啊。所以佛住的那个地方呢叫个常寂光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啊。那不一样吧？不一样，那当然不一样。如是执事，那戒指上文说明的真素妙地，既生死没有生死，既退没有退，既出没有出，既在世没有在世，既灭度没有灭度，既是非实，既虚非虚，既如非如，既意非意啊。这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既素而真执事啊。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以如理直至而明见之，无有错谬啊。不是说我们是看错了啊，我们这个众生经常把个事儿弄看错了呗，我看错了啊，我这个道理弄错了，佛没有这个道理，不会有这个毛病的啊。虽然没有错谬，但是佛呢，佛的说法有随智说，有随情说啊。 能够随智说语，随字意语，啊，开权显实，开济显本，没有生死而望见生死，没有退出而望见退出，无在世而望见在世，没有灭度而望见灭度，非实而望见为实，非虚而望见为虚，非汝而望见为汝，非义而望见为义。这叫做既真而素之事。如来以如量智而明见之，无有错谬。如理智，如量智，故能随且说以随他一语。这可见的那个这个佛法啊，一个是随情，一个是随智，啊，随智是随自意语，随情呢是随他意语。什么叫做随自意语？什么叫做随他意语？啊，如果说随他意语你不懂，我跟你说个譬喻，啊，跟小孩子说话，跟小孩子说什么说话的呢？那就随他意语，控犬诓小儿，嫉妒于一切，随他意语啊。跟小孩子说话，你随自己，随自己能说吗？啊，就哄他，就骗他，只要你不哭就行了。啊，那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随情。为什么道理呢？你跟他随智，他不能顶啊。你跟他小孩子才生下来，妈妈还不会叫呢，你说自己也跟他说大人道理，他都懂不懂啊？你给他上大学课，他能不能懂啊？啊？一个道理嘛，佛法这就是个道理嘛，啊，佛是大慈大悲，啊，毫无保留的愿意把自己所证得的和盘托出，那你不能接受啊，啊，那么我是个大学生，我念了一肚子大学的，念了一肚子的书，哎，给小孩子能讲吗？不能讲，那怎么办呢？从头来，啊。所以这段文字呢，就是说业者和如来如是之见三界之相，无有生死，若退若出，亦无在世即灭度者，非实非虚，非如非喻，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。如来如是之事，如来明见，无有错谬。你看看，这蛮重要的啊，这个文字啊。下边我们继续。讲下去啊，一诸众上有种种性、种种欲、种种行、种种意想分别故，欲令生诸善根，以若干因缘譬喻言此种种诸法，所作佛事未曾占废。这是第二呢，说称这个剑盾之机，这个佛法啊，以大事因缘，讲这个十法界。这十法界就不一样了，你看看底下呢，一诸众生，那么为什么这个上面有些众生啊，他看这个三界之相，有生死，有退有出，有在世，有灭度，种种不一样，什么原因呢？底下就是一诸众生有种种性，啊， 种种欲，种种想，种种意向分别不啊。这个种种两个字指什么呢？就是指顿渐立顿。这个顿渐呢，就是顿圆顿的顿啊，那个立顿的进顿呢，那是那个是那个这个两个字不一样啊啊，顿渐立顿，千差万别啊，这就是有种种啊。什么叫做种种性？性者是细欲所成啊，指一切众生过去生中的这个根种。性啊，性就是细性啊，人人都有个细性。这个细性从哪来的呢？是过去根中带得来的细性啊。你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个诸大弟子，他也那虽然是他证得阿罗汉了，他这个细性还有啊啊，有贪性啊，有嗔性啊，有痴性，那个难陀实现贪性啊，舍利弗实现嗔性啊，提婆达多呢是痴性，这个贪嗔痴三性啊，他证了阿罗汉果的这个性细性还去不掉啊。那个难陀，跟那个孙陀利，那不是那个细性啊，啊，那个舍利弗呢，跟那个罗诃罗，释迦牟尼佛说他一句，说他受别请啊，你吃得好哦。舍利弗心里想，不高兴，啊，嗔心来了，我从今以后不受别请。那个主大户啊，就是你不受别请，将来我们这个怎么种善根呢？怎么求福呢？他就是这个嗔性。毗陵七菩萨的慢性啊，种种性。正喽，小乘圣果呢，这个习气还没有断啊。何况我们这个凡夫啊，人人都有个信心。我欢喜吃大椒啊，我欢喜吃蛋的，那个也有信心的，都有嘛啊。就像我们今生今世，哎，有的人遇到念佛法门，哦好，这个是三根普利九戒通收，这个法门好，待业往生。那有的人呢，你这个念佛法门这么好，他还有人不高兴，他不生好药之心，他我不生西方。不要说一般的人呢，我们虚云老和尚他就不生西方的嘛，啊，那太虚大师那都是我们这个佛教界都是高僧大德了，他也没求生西方啊，那么他求生什么地方呢？他求生斗帅天，那儿近一些。他都这点不要失望以后走这各有各的习性不一样啊，所以佛的法门也是一样，他不能够用一个法门度尽一切众生啊，是吧？就像我们世间的开药店的一样，因为我这个药店就卖一味药行不行啊？啊，那个我重病多了，这个种种性种种欲啊，欲者是说好药啊，药欲啊，这是从种种根种所发的现行啊。种种行随着药欲 所做的善业、恶业种种的行为啊，乃至三乘、一乘、出世之行啊，这种种行意想分别，就是随所作之行而生于解啊，即是详似的智慧。那么佛释迦牟尼佛啊，相对众生有种种性欲行意想分别等，这个众生怎么度化的呢？啊，能够用依法等那个度一切众生吗？不行的，啊，所以欲令生诸善根，以若干因缘譬喻言辞，种种说法，所作佛事未曾上分。这个种种说法就是上边所说的，何事即身，何事大身，何事即事，何事他事。啊，何说己事，何说他事，啊，用种种为人细谈，与种种欲，宜用种种世界细谈，与种种性，宜用种种为人对治二种细谈。以种种意想分别，宜用种种第一义细谈。佛菩萨度脱一切众生啊，概括来讲都不能够超出这个四细谈的范围。这四细谈，四法普施一切众生，这个细谈，细者是片也，谈者是施也，以这个四法普遍利益一切众生啊。这个四细谈、细谈两个字呢，是华繁并举的啊。细就是中国话，谈呢，就是梵语啊，华繁并举。佛说法最低限度令你生欢喜啊，生善破乐入理，这个四细谈。何以故？随其所得意想之解，更为说法，即得朗悟第一故。乃至初地欲要修行第二地时，亦必一想二地之间。到了讲的大乘佛法，特别是到了法华会上，这个法华这个啊诸经之王这个大乘经典，从文字字面上看都是一般的。这个种种意想分别，这个意想分别嘛，就好像是我们一般的意想分别是妄想哎，因为就是妄想哎。你看看这意想分别，适用到什么程度，到什么人？乃至初地，比如说我已经证到初地了，啊，要进证二地。啊，我不能够，我证到初地，我就蹲在这个初地，我就不前进呐、要进入二地呀、初地不知二地是，不知二地是想知道，他这个地方就是意想分别了，啊，这意想分别，啊，意想分别，所以乃至初地要欲修行第二地时，也必然要意想二地之境界啊。那就跟念想，若发二地的真解， 既是念想观处言语法灭啊，直至佛地方得究竟离于意想。到了什么地位才能够没得意想分别成佛嘞？不得想了啊啊，那这个念想观处啊，言语法灭，直至佛地，方得究竟离于意想，获得啊常寂照。以若干因缘譬喻之词，种种说法，令其生诸善根。这个生诸善根啊，就我们上面说的啊，诸佛菩萨三世义务是凡凡众，凡凡属，凡凡透啊，他有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程序，先给他种善根。仅仅不种善根呢，这个善根还没成熟呢，比如说我们种一个善根，种的地啊，种的地它不要啊，比如个种子种下去了啊，这因缘具足了，哦，这个善根嘛就生长啊，还要一个成熟的阶段啊，最后呢达到解脱，这个凡凡众，凡凡属，凡凡脱，十方诸佛三世义务，这是一个好像是这么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程序啊。所作佛事未曾占费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上来不是说的吗，成佛以来甚大久远，不是成了佛以后我就退休了，我就享受了，没闲过，一天也没闲过啊。三世义务啊，特别是我们上面讲的无际化化禅，那就是不可思议啊。你说我这个心，我就一个众生，我就一个心，我怎么一变变成两个心，我两个变个十个心，那个老变呐，变了还要变，变了还要变啊。如果不是变的，释迦牟尼佛那个分身诸佛从哪来的呢？啊，分身呢，他不但分身，他还分心。嗯，就我这个一个心呢，那变成100个心、1000个心、10000个心。嗯，哎，这个心，他也能够从因治果，从凡夫地到成佛，有因有果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释迦牟尼佛的福道如是，十方诸佛的福道皆如是，大家彼此互不相爱，你搞你的，我搞我的，是吧？不是，不然说，这个法界是我的，我这个法身遍法界的，你不能占我的地方，大家，啊，平等，谁不爱谁的事情，啊。这就是佛法，真正的佛法就是这个佛法，全是善根，众生所种的这个善根啊，以若干言辞譬喻之词，种种说法，令其生诸善根，所做的佛事未曾占费，善根有权有实，权实的善根啊有三有五，就是三乘、五乘、七乘、九乘之不同啊，这叫做诸啊。究竟皆归一切种智，故名为佛事，就是所作佛事啊，诸善根、诸作佛事，三轮不思议化，昼夜常演，令他得意，没有间歇，故愿未曾占费啊，未曾占费啊， 这是所作佛事未曾占费，种种说法三五七九成，有权有实，未曾占费啊。如是，我称呼以来甚大久远，寿命无量，我曾其解常住不灭。独善男子，我本行菩萨道，所承寿命今有未尽，复被上述啊。如是啊，这上来嘛讲这个本题呢是如来寿命。如是两个字呢就是回顾上来这个一段文啊，是我称佛以来，我释迦牟尼佛自称的啊，那是八字在我，甚大久远啊，五百千万亿诺耶他欧腾揭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常住不灭啊，这是说如来的寿命，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住世只有八十年入涅槃的，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常住不灭，常在灵鹫山，一直现在还在灵鹫山，还在那个地方说法华经啊。这个灵鹫山就是本地本成佛的时候那个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。要是按照我们一般来看呢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有成住坏空的啊，佛这个本地的娑婆世界是没有成住坏空的啊。我此土难隐，天人常充满，没有生老，没有成住坏空啊！啊，三界之内的人看见我们这个三界呢，那是有成住坏空的，啊，成二十小节，住二十小节，灭二十成，坏二十小，成住二十小，一共啊，有这么多时间。此处讲呢，常住不灭。这是一个呢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本成佛的寿命，这个寿命长吧，这是成佛，就是成这个究竟佛的寿命，到现在有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个时间上面说过的五百千万亿多维的他在这时间呢，目我为尘啊，点与不点，尽没为尘，有那么多的劫数，那是不可思议的啊。下边呢，这诸善男子，我本行菩萨道，所成寿命今有未尽，复被上述。人无论你做什么事儿啊，你都要有个寿命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寿命就是时间呐、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个时空当中嘛，没有寿命，您做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所以人的话，我都多活几年呐、啊，我能多做点事情，这个靠寿命了，啊，啊，当然佛的寿命成了佛了，这个寿命是长寿，啊，佛的寿命，一直到现在。没有尽。下边呢，这个我本行菩萨道，所成寿命，这个寿命啊多了，成佛的寿命没有尽。本行菩萨道，什么叫本行菩萨道啊？菩萨道那个大乘佛法啊，菩萨是因， 成佛是果，成佛的这个果的寿命那么长，现在没用得了，那还用得了？哪一天用得了啊？用不了，是不是？在因地中的寿命，现在还没用，还没用得了呢，还用不到我这个本钱呢。我利钱都用，还我这个利钱都用不了，还有用到我这本钱吗？这个意思嘛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说我这银行里向啊，我摆了1万块钱。这1万块钱有的用呢，用不了。不但是我1万块钱本钱用不了，我那本钱我还剩利钱，我用这个利钱还没用得了呢。这个利钱呢，就是指的本行菩萨道。本行菩萨道就是本因地，就指的什么呢？就是42位法身大士。就是说初住，按照这个别教来讲，我们这个初地破一品无名，证一份法身，这个法身就是寿命。我破一品无名，证了一份法身，这个法身的寿命啊，就是本行菩萨道所成的这个寿命，那它也是寿命啊。今犹未尽呐，何况我本成佛的这个寿命呢？所以《法华经》讲到开记显本，说这个如来的寿命那么多的菩萨增道损生，那是有来有原因的啊。你说开权显实哦，诸大弟子受记作佛，大家看到满眼经文，你这个到了法教，到了本门上啊，这开记显本，他这个里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在里头啊。这个《法华经》不但是讲成佛的法华哦，当合掌小低头啊，皆成佛道，不错，那是原因啊，又是远因，很远很远以后你才能成佛呢。那此中讲的呢那是真因，真因呐，本行菩萨道就是经过这个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到等角，这个都属于因，这都属于行菩萨道，它有它的寿命啊，如果你这个要不懂，我们就跟你在，我跟你说说吧，我们坐禅的人也有寿命的。坐禅的什么寿命呢？不是我们这个这个死了这个寿命，不是这个寿命。虚云老和尚住终南山，他入了定的，住了18天。那个18天就是寿命，是吧？如果是我定再深一点，我得定个3年。那也是寿命，3年算什么东西啊？玄奘法师到印度去取经，过路上遇到一个老比丘，他是迦舍佛的时候就入了定的，入了几劫下来了，那也不算长哎，那他不是寿命吗？他用什么东西？他用定力持这个寿命的，你说我们这个寿命能吃多少斤呢？活120岁，120岁还要死的，对不对？你能有这个禅定，你升到初禅就不是我们这个几百年的寿命了，二禅就更寿命就更长了，虽然他没能够出三界，他有定啊，有禅定啊，你升到四空天的寿命，他有80000大劫呢。那个80000大劫比你这个几十年，你算算看，你要多少生死啊？那就是寿命。那个他是没有了生死的寿命。今天讲我本行菩萨道的寿命，那是破无明正法身的寿命啊！ 破一品无名，挣一万，反正这个寿命就长得不得了了，都用不了了，就这点利钱，我就吃这个利钱，不要这个老本，不要，永远不要动，就用不了。啊，今又未尽，父辈上寿，比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那个寿命还要长。啊，那么既然是这么长，本成佛的寿命就长得不得了了。行菩萨道的寿命比那个本成佛的寿命还要长，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老是生生灭灭的呢？无来子娑婆世界八千返，去且成不远，在道树下成佛之作三宝三菩提，也不过几十年呐，这入涅槃的，我今不久当入涅槃。底下呢，名方便场面，那是方便的。什么叫做方便呢？众生应以示现成道而得度者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就示现出世间八相成道也好，烈应身、圣应身也好。如果佛在世间时间长了，这不稀奇，佛在世间不稀奇了。不生难遭之想，那佛就是入涅槃。非是灭度而便畅言当去灭度啊，那个不是，那是不对，那是随他意语，不是随自意语，好吧。而且然今非是灭度而便畅言当取灭度，这是如来以是方便教化众生。所以者何？若复久住于世，不得之人，不种善根，贫穷下贱，贪著五欲，入于臆想妄见妄中，若见如来常在不灭，便起骄恣，而怀厌怠，不能生于难道之想恭敬之心。所以此中讲甚大久远的寿命无量欧僧祇劫常住不灭，正是名未来永永义务因而正的原著，就是原教的这个初著对这个的分正常住法身之寿，分正常住法身之寿，虽然是分正这是分正的呢，不是正的那个是法身的寿命这个法身它没有生灭的尽管是分证的，但它的寿命是没有限量的这个寿命已经不可尽，被于如上之所说的陈述，何况果寿呢而非常住呢分证的寿命已经是常住的，那果寿更加是常住的，那必然是常住的。譬如太子石禄已不可见，况登尊机禄用宁可尽乎呢？当知法身寿命是无始无终的。这个法身呢，我们这个讲三身，有法身，有报身，有化身。法身的寿命是无始也不得终的。这个呢，这初发心学佛的人呢必须把它搞清楚认识清楚，法身是无始无终的，不得始不得终也非因非果 这个报身的寿命呢是有始无终啊。你看看，注意啊，法身的寿命是无始无终，报身呢是有始无终。哎、嗯，有始无终啊。嗯，那个报身是受用不了的，永远有受，永远受用的就无终。佛家里有些个语言呢、啊，就初发现呢就搞不懂啊，一下子讲这个地方有报身还有无终，这个报身，他报身，自报身，这个报身所住的国度呢就是十报庄严国度，即使十报庄严。又是讲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归无所得得了这么一大堆，那这个圆满，这个圆满报身，报身，你看这个华严经，这个华藏庄严世界海啊，那个都是报身境界。这个应身的寿命是随缘修短，法身报身化身，即现应身就现，即隐的应身就隐的，有修有长有短。比如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成道的80年的寿命啊，有的其他世界那都是讲多少劫多少劫数啊，这是应身的寿命，有始有终。有始无终，无始无终，论这个三身的寿命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此处所讲的如来的寿量品，指的是什么寿量呢？亦不是指的法身，亦不是指的应身，正是指的报身。啊，报身，就指的这个报身。所以人说这个佛，说这个佛法啊，佛法是空门，入了空门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是空的，还是不空的，有因有果啊，有因有果，这个报身。就是上面所说的九修业所得，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当中，是无量劫行修六度万恨所得到的，那是真实的果报，而不是像我们一般说这把这个佛教搞空了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什么都没有，成了佛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看上面讲的佛有五蕴，那佛法有五蕴，那不得了了，佛法的境界。那个钱达婆紧罗罗做起法要来，大迦舍坐不住了，翻翻起舞，那不得了，那境界不一样啊。三身非一非一啊，那么你这个说的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如来寿量品，讲如来的报身。这个报身不能够独立成为报身呐，没有法身做本，这个报身从哪儿来的呢？有了报身，然之后才能够叫个随因合真经，处处应现往，功德合法身，就处处应现往。这个如来这个消佛消佛，把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心呢，在这个少时间你能够进入这个圣境界啊，这个也种善根呐，你在什么地儿种善根呐？这叫种善根。然即 缘觉非自灭度而变成缘，当体灭的如来一时方面叫属于者何？啊，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啊。